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75集，明月入君心。冉姐的时间按秒算，这半个月的时间，十八层的气氛都很沉闷。经过这半个月的沉淀，江科长已经同他的心腹几人完全接受了自己将要离职的事实。 江科长， 刘姐同罗谦敲门进了办公室。江科长抬了抬头，声音还挺沉稳的。 江东那边的人还是没见你。 闻言，刘姐疲惫地摇了摇头。刘姐一直是外派人员，这半个月一直在疏通江东那边的关系，但是从头到尾她连第一层关系都没有疏通。这一点他们虽然早就已经料到了，毕竟是五个月都没有破的案子，但也没有想到连第一步都难以下脚。江科长点点头，没有再纠结这件事。 小潘呢？他还是没来上班。 潘明月自从案子起的第二天就跟刘姐请假，到今天也还没有来。这大概是第一个实习期间就敢在稽查院请这么多天假的实习生。关键是人事部那边也没有说什么。 估计是不敢见您吧。 大组长回道。毕竟这个案子早先是潘明月提起的。但江科长同他心腹这几个人也没有怪潘明月的意思。毕竟刘副院盯他们科室好几个月了，就算没有潘明月，这一次江科长也逃不了。江科长微微颔首。他看了一下挂在对面墙上的钟，已经8:40了。再过20分钟就是他们交这个工程的最后期限，也是他们留在稽查院的最后20分钟。 准备一下吧。 江科长收回目光，沉稳镇定地开口。几个心腹准备最后的资料。刘姐跟罗谦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也开门出去了。出去后，外面坐在电脑面前的人都下意识地看了两人一眼，有几个人冷漠地收回了目光，有几个人欲言又止，最后想起了什么，又收回了目光。 刘姐，我去给你倒咖啡，待会儿还要去汇报。 罗谦看了一眼刘姐疲惫的样子，不由去了一趟休息室。休息室内，范同亚正在同另一个人说话。看到罗谦，范同亚拿着水杯，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 罗谦，你这个时候只要退出还来得及，你说一声，我绝对能帮到你。 范同亚是要在稽查院闯出一番天地的，他野心不小。罗谦能够拿到他们学校唯一一个实习名额，自然能力不弱。稽查院又是大换血时代，他很有可能会留下来。此言也是为了拉拢人心。罗谦跟范同亚没有什么过节，只是看他们落井下石的样子，心里有些闷，低声摇头： 谢谢，不用了。 他倒好咖啡，直接离开。范同亚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由嗤笑道： 罗谦，你是傻的吗？稽查院的这个机会，你再等10年都不一定等得到。 罗谦依旧没有回头。刘姐接过咖啡，喝了一口，把自己的资料整理好，才压低声音给潘明月打了一个电话。他跟潘明月接触的深，知道潘明月的为人，就算他真的没有办法，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临阵脱逃。 刘姐。 潘明月此时还在129，他接了电话，声音很冷静： 你在哪儿？ 刘姐把文件打印下来。潘明月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倒计时，还未说话，他对面翘着二郎腿打游戏的秦冉头也没抬。25分钟17秒，潘明月秒懂，冷静地开口： 解释起来麻烦，我 我在等最后一份鉴定，还有4分17秒，到达稽查院需要21分钟，等我25分17秒。 129的鉴定只有在129才能收得到，这是秦冉定下的防火墙，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攻破。这几天潘明月都在129。 25分17秒。 刘姐听到这个精确到秒的数字，有一瞬间的沉默。这大概是她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嚣张的把时间精确到秒。她挂断电话，下意识地掐了表。8:50，二组长敲开了江科长办公室的门。 江科长，时间差不多了。 最后期限，今天他们得向稽查院以及上级报告江东的案子。虽然说江东的案子确实没有转圜的余地，但他们都认真去查了这件案子，这半个月以来一直奔波于其中，容色都挺疲惫。江科长拿着一封牛皮带文件，沉稳地开口： 走吧。 两个组长外加刘姐罗谦几个人一同进了电梯。范同亚看了看他们，也放下手边的工作去旁听。实际上不止他，办公室一大班的人都提前做好了今天的工作。这件事在汇报大厅举行。8:55，江科长等人到达汇报大厅。此时汇报大厅已经坐了50-60个人。 陈老，看他们来了。 坐在第一排的旁边的刘富远本来在同身边的几个人说话，听到开门的声音，他朝外面看了看，不由得朝江科长笑了一声。何锦欣坐在中间，手里拿了一份报告，刘富院手中的人不归他管。这半年多稽查院一直在内斗，他自己也才刚稳住。知道这一次是上面给江科长背的锅，他到场是想着能保下江科长就尽量保下来。 江科长，准备好了吗？ 江科长拿着文件往报告台走，全场都看向他。他刚开始汇报，刘副院就打断了他。 等等。 江科长的手按在文件上，抬头冷静地看向刘副院。 刘副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 我记得你们这次是有6个人。还有一位实习生呢。 因为潘明月那天的大放厥词让刘副院的印象十分深刻。 他请假了。 江科长礼貌地回答，即便是处于这种情况，他依旧不卑不亢。请假，怕不是知道这次没法挽回不敢来了吧？坐在后排的范同亚听到江科长的这一句，不由也笑了一声。他这几天心情都很好，毕竟18层一次性要走好几个位置，刘副院肯定要提携新人。什么样的人才值得刘副院提拔？自然是范同亚这种纯粹的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的新人。 请假了。 刘副院意味深长地看了江科长一眼。 陈老，那让他开始吧。 陈老老态龙钟地坐着，微微颔首。今天来报告厅的人很多，江科长胆子这么大的就敢接下江东的案子，虽然几乎都认为他破不了，但不妨碍这些人好奇他能查到什么程度，会不会有些新的内容出来。然而江科长并没有查出来什么新东西，毕竟没有刘副院的帮忙，连消息都接不准。给江科长长一点的时间，他或许还能查出点什么，但半个月太短了。何锦欣把江科长的证据资料记下来，听完后他不由按了一下眉心。这种程度的排查，想要保下江科长太难了。何锦欣沉下来，江科长发完言他就没有说话。刘副院看着江科长严肃地开口： 江科长，陈老今天特地为了你而来，整个稽查院都等你的结果， 你就查到了这些？ 又转头看向陈老。 陈老啊，这件事是我的失职。 陈老面沉如水，他起身。 偌大一个稽查院，连一个案子都查不出来，养你们有什么用？ 人群中，刘姐看着手机上的倒计时，最后十秒，她不由按了额头，也是疯了，竟然会觉得潘明月的倒计时是真的。潘明月要是在陈老走之前来不了，就算他真的查出来了也没有用。更何况刘姐觉得潘明月查到的东西不会比江科长多。 刘姐。 身边的罗谦下意识地看了刘姐一眼。刘姐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。三秒。她摇摇头，看着陈老拂袖要走，洒脱一笑。 回去收拾东西吧。 一秒，他刚从位置上站起来，后面紧闭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。陈老在前面发火，刘副院正在给江科长扣锅，整个报告厅的气氛却十分沉静，几乎没有人敢说话，就怕被迁怒。这开门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大部分人不由自主地看向后面。潘明月一手拿着一个电脑，一手拿着文件袋，正从外面进来。他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白色卫衣的女人，对方扣着卫衣的帽子，低着眉眼，双手插在兜里，正往回漫不经心地收腿。看样子，门是他踹开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